但我们不可把这种看法同此在特有的现成性方式搅在一起。要通达这种现成性，忽略此在的特殊结构是不可行的，而只有靠事先领会这些结构才行。此在在某一种事实上的现成存在的意义下领会着它的最本体的存在。然而自己的此在这一事实的事实性，在存在论上却根本有别于一块石头事实上搁在那里，每一此在总都作为实际此在而存在。我们把实际此在的这一事实性称作此在的实际性。要想把这一存在规定性的盘根错节的结构哪怕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加以把握，也得先在已经清理出来的此在生存论上的基本建构的亮光朗照下方可进行。实际性这个概念本身就含有这样的意思，某个在世界之内的存在者在世界之中，或说这个存在者在世，就是说他能够领会到他自己在他的天命中已经同那些在他自己的世界之内向他照面的存在者的存在附在一起了。第一步就应当看到作为生存论环节的在之中与作为范畴的现成东西的一个对另一个的在里面这两者之间的存在论区别。我们用这种方式把在之中划分开来，却并不是说此在不具有任何种类的空间性，相反，此在本身有一种切近的在空间之中存在，不过这种空间存在为基于一般的在世界之中才是可能的。人们或许会说，在一个世界之中的在之中是一种精神特性，而人的空间性是其肉体性的一种属性，它同时总是通过身体性奠定根基的。这种存在者层次上的标化却同样不能从存在论上澄清在之中，因为这样一来人们见到的又是一个具有如此这般属性的精神物同一个身体物的共同现成存在，而这个如此这般合成的存在者本身的存在却依然晦暗莫测。只有领会了作为此在本质结构的在世，我们才可能洞见此在的生存论上的空间性。这种洞见将保证我们根本看不见或事先抹杀生存论空间性这一结构。这种抹杀的动机不是存在论上的，而是形而上学的。人们有一种天真的意见，认为人首先是一个精神物，事后才被放到空间之中。此在的实际状态是此在的在世向来已经分散在乃至解体在在之中的某些确定方式中。我们可以通过下面列举的例子指出，在之中的这些方式却是形形色色，和某种东西打交道，制作某种东西，安排照顾某种东西，利用某种东西，放弃或浪费某种东西，从事贯彻探查询问考察谈论规定诸如此类。在之中的这些方式都具有操劳的方式，而对这种存在方式我们还将深入描述。操劳的方式也还包括尾气耽搁拒绝苟安等残缺的样式，包括一切只还同操劳的可能性相关的样式。操劳这个词儿首先具有先于科学的含义，可以等于说料理执行整顿，这个词也可以一指为自己弄到某种东西。我们还把这个词用在一种很能说明问题的句子里，我操心的是这件事会弄不成。操心或操劳在这里差不多一指担心恐怕之类。同这些先于科学的存在者层次上的含义相反，在这部探索中，操劳一词作为存在论术语生存论环节使用的，它标识着在世的可能存在方式。我们选用这个名称倒不是因为此在首先与通常是经济的和实践的，而是因为应使此在本身的存在作为操心映入眼帘。我们且必须把操心这个词把握为存在论上的结构概念，见本篇第六章。这个词同在每一个此在的存在者层次上都可以发现的沮丧和生计操劳完全不是一码事儿。只因为此在在存在论上被领会为操心，所以诸如此类的东西以及反过来像无忧无虑和欢快这样的东西 在存在者的层次上才是可能的。因为此在本质上包含着在世，所以此在的相世之存在本质上就是超劳。按照我们上面所说的来看，在之中不是此在时可有时可无的属性，好像此在没有这种属性也能同有这种属性一样存在的好好的，并非人存在，而且此外还有一种对世界的存在关系，仿佛这个世界是人碰巧附加给自己的。此在绝非首先是一个仿佛无虚乎在之中的存在者，仿佛他有时心血来潮才接受某种对世界的关系，只因为此在如其所在的就在世界之中，所以他才能接受对世界的关系。在世这种存在不是这样建构起来的，仿佛在具有此在性质的存在者之外还有另一种存在者现成存在，并同具有此在性质的存在者聚会在一起。相反，这另一种存在者之所以能够同此在聚会，只因为它能够在一个世界之内从它本身方面显现出来。如今人们常说人有他的环境，即周围世界，但只要这个有仍未加规定，那么这句话在存在论上就等于什么都没说。有就其可能性而言根基于在之中的生存论建构，因为此在本质上是以在之中这种方式存在的，所以它能够明确地揭示从周围世界方面来照面的存在者，能够知道他们利用他们，能够有世界。有一个周围世界这句话在存在者层次上也是老生常谈。在存在论上却还是一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所要求的无非是先从存在论上充分规定此在的存在。虽说人们尤其是自贝尔以来在生物学中常用到这一存在建构，我们却不可因为对这种存在建构在哲学上的利用而推想到生物主义上去。因为既然生物学是一门实证科学，也就是说生物学必须以这种结构为前提并不断地利用到它，那么即使作为生物学专题对象的先天条件，这种结构本身也只有先被理解为此在结构才能在哲学上得到解说。要这样理解存在论结构并依之制定方向，则只有通过尺牍之图才能先天地解说生命的存在建构。无论在存在者层次上还是在存在论上，以操劳方式在世界之中存在都具有优先地位。这一结构将通过此在分析获得彻底的解释。然而开篇至此对这种存在建构提供的规定不全都是些否定命题吗？我们听到的始终不过是这种据说如此基本的在之中不是这个不是那个，确实如此，但是否定的描述方法这样占的优势不是偶然的吗？物理说他倒宣泄出这种在之中现象的特殊性质，因而他在一种适应于这种现象本身的真切意义下是肯定的。在世的现象学展示具有赤尾去弊的性质，因为在每一次在中在世这种现象总已经以某种方式被看到了。在世现象之所以已被看见，是因为就其随着此在的存在向来已经对此在的存在之领会展开了这一点而言，它构成了此在的基本建构。但是这种现象通常也总已经同样根本的被误解了，或者它所得到的解释在存在论上是不充分的。不过这种以某种方式看见然而通常却都误解，其本身就恰恰奠基在此在本身的这样一种存在建构之中。按照这种存在建构，此在在存在论上首先从那种他自身所不是的但却在他自己的世界之内来照面的存在者方面及其存在方面来领会自己本身，也就是说领会他的在世。在此在本身之中和对于此在来说，在世这一存在建构总已经以某种方式是熟知的，但现在若要认识这种存在建构，认识活动就突出出来，而他作为对世界的认识这样的任务恰恰把他自己弄成了心灵对世界的关系之范本。因此对世界的认识或仅着眼于世界谈及世界就作为在世的首要样式来起作用了。虽然在世虽为在世还没有得到理解， 因为在存在论上还始终无法通达在世这种存在结构，而它在存在者层次上却已被经验为存在者世界与存在者灵魂之间的关系，又因为人们在存在论上执拗于存在者，从而把存在首先领会为室内的存在者，于是人们就立足于这两者存在者，就他们的存在的意义来尝试着理解上述存在者之间的那种关系，也就是说把这种关系理解为现成存在。虽然人们对于在世界之中有先于现象学的经验和熟悉，但由于存在论上不适当的解释，在世却变得晦暗不明了。直到如今，人们还在这种不适当的解释的阴影下来认识此在的建构。非但如此，人们还把它当作某种证明的东西呢。于是乎，这种不适当的解释就变成了认识论问题或知识形而上学问题的明白确凿的出发点。因为一个主体同一个客体发生关系，或者反过来，还有什么比这更不言而喻的呢？必得把这个主客体关系设为前提，虽说这个前提的实际性是无可指摘的，但它仍旧是，而且恰恰因此是一个不祥的前提。因为人们一认这个前提的存在论必然性，尤其是它的存在论意义滞留在混乱中，人们往往专拿对世界的认识作为范本来代表在之中这种现象。这还不仅限于认识理论，因为人们把时间活动领会为不是理论的和非理论的活动，因为这种情况也因为认识的这种优先地位，把对认识的最本质的存在方式的领会引入迷途。我们应该从认识世界这一角度更尖锐地提出在世问题，把在世作为在之中的生存论样式收入眼帘。 家常读书制作，感谢您的收听。